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演出实况，大师风采，精彩动态，前沿论坛，让艺术走进生活，让生活成为艺术，让我们一起聆听国家大剧院。 欢迎各位收听国家大剧院，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你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国家大剧院冬日之约系列演出，名字叫做华韵盛典中华情怀民乐名家系列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由指挥家彭家鹏执棒，他对音乐会的开场序曲《国风》这样介绍。 开场的曲子就是叫国风，文化非常厚重，底蕴非常厚重这样一种，而且它这个曲子里边是运用了这个古曲叫梅花三弄的这样一个，我觉得旋律特别的优美又很大气。这首作品呢是选自赵吉平先生的风雅颂之交响的第五乐章，我们其中演它一个乐章作为开场，给人一种很振奋的一种感觉。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音乐会序曲《国风》，取材自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以及唐诗中最具代表性的章节，由著名作曲家赵吉平作曲，兼具了民族性以及国际性的音乐特点。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会序曲《国风》，接下来我们来听著名琵琶演奏家陈英与大提琴乐队共同合作的彝族舞曲，两件主奏乐器一唱一和，描绘出了彝族青年欢歌热舞的喜悦场景。 琵琶被称作是弹拨乐器之王，它的技法是所有民族乐器当中最为繁杂的。早在公元前202年到公元80世纪，琵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到唐朝时，有家家习胡语弹琵琶之说，著名的琵琶曲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春江花月夜》等。当然，有此刻这支彝族舞曲。这支乐曲由王慧然作曲，旋律优美，节奏粗犷，描绘了彝族山寨迷人的夜色和人们欢乐舞蹈的场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板胡协奏曲《乱弹琴声》，由板胡名家江克美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共同完成。这支乐曲的慢板如歌如诉，快板玲珑剔透，展现出了板胡的演奏技巧以及音色魅力。 Thank you.

这首乐曲是典型的西北风格旋律，把听众带入了黄土高坡沧桑厚重的历史画卷，大起大落的节奏变化也突破了我国传统器乐曲渐入渐出的原则，戏剧张力十足。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民族管弦乐《干将莫邪幻想曲》，取自民间传说干将莫邪的故事。乐曲共分为誓言、山雪、烈火、涅槃四个乐章，讲述了巧匠干将为吴王铸成干将莫邪雌雄二剑之后被吴王杀死，而后其子为父报仇的故事。作品表达了大爱、大义、大勇的精神。在这里，耿化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国家大剧院，也欢迎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下周六晚11点我们再会。